零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llyou.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网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乐府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抓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每天早上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今天为您安排了相声名家名作。说到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那么相声说得好，评书说得棒，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啊，经常能够听到王月波的长篇评书现场版本，也能听到他说相声，不过捧哏的时候呢比较多。今天我们来听听月波逗哏，我们今天欣赏王月波和相声老演员王文林合说的一肚子三国。 好，我喜欢你们相声演员逻辑特别好 啊。是您是 我 啊， 我嗨，我就是爱看书。 哦， 这个鲁迅曾经说过。 哦，鲁迅说 这个老鲁他说什么了呢？ 您等会儿呢，您等会儿聊。 老鲁先生是 您先等会儿，这鲁有点闲了。 我倒是口重，我倒是啊。 老鲁干嘛呀？ 这鲁迅吗？ 鲁迅不姓鲁 啊？什么？ 人家姓周。 不能，周迅是女的。那是搞电影的一个同志嘛，对不对啊？ 不，您等 啊， 周迅是周迅，鲁迅原名，人家姓周，叫周树人，这是本名，鲁迅是笔名。啊哈哈哈哈。 好了，咱不提他了啊。 哦，不提了。 我就说这人嘛，你得多看书。 啊，那是应该， 开卷有益嘛。 没错，知识的海洋。 对，你这个获取知识是怎么回事？ 获取知识， 获取知识就是两个途径。 哦，那是 一个是直接获取，一个是间接获取 啊。对， 什么叫直接获取啊？ 那 好比说给你一块地 啊， 你并不会种地 啊， 你种吗？你一年不会，二年不会 啊， 种个10年20年的你就会种了。 对，实践当中来啊。 可是大学农业系的那个专家教授 啊， 他没种过地。 对啊， 但是他能够指导农民同志种地。 哎，他因为他有知识有理论。 他怎么获得的知识？ 怎么？ 他是间接的获取。 哦， 他就看书嘛。 对对对， 我就最爱看书。 哦，您都看什么书？ 哦，你要问一问 我想跟您请教。 大书太多了。 那您看过？ 可是我提起来不知道你读过没有啊。 我不一定。 嗯 啊， 我看过《诗经》。 好，好，《诗经》 知道吗？ 我知道这个啊， 《诗经》《尚书》。 哦嚯， 《尚书》知道吗？ 知道，知道， 《诗经》《尚书》《春秋》《论语》。 嚯， 《孟子》《庄子》《史记》《离骚》。 哦， 《文赋》《恨赋》《两都赋》《汉书》《公》《词》《木兰诗》。 哦， 像什么《胡笳》《十八坡》《孔雀》《东南飞》 桃花源记、搜神记、宝剑记、义侠记、奇邪记、枕中记、岳阳楼记、老残游记、鬼土日记、官场现形记，像什么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平遥传、霍小玉传、唐克歌传、南柯太子传、阿 Q 正传、王林川集、李清照集、莫若文集、八戒文集、叶圣陶文集、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八月的乡村是百炼成钢、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铜墙铁壁、三千里江山、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一夫二主、悲惨世界、九三年龙门和朱丽叶、巴黎圣母院、茶花女、流氓黑木高老头、铁臂阿童木、猪八戒偷瓜、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七本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 您这是博士了， 不仅这个嘴要清楚 啊， 还要压住以他为首的这些孩子们的叫喊声。 哎，好，学问不小。 你花多少钱呢？我看你挺累的，你呢？他比我们说相声还累呢啊！真卖力去捧我们， 您 小朋友们 啊， 你看为什么给我叫好啊？ 为什么？ 他们听了，哎呀，你看。这个大胖子哥哥 啊， 他看了这么多书，他们很羡慕我。 哎， 刚才我说的这些书，我完全的我都 看过， 卖过， 卖过，怎么卖过？ 那得卖啊！ 啊， 我看完的就卖了，家里没有地方。 哦， 书太多了， 哟， 没地儿搁呀。 那 再说我看完了，我就记下来了， 这书就装脑子里了， 背下来了。 哎呦。 目下十行，过目成诵；目识群羊，走马观碑。 不，您可别吹嘘。 没有， 走马观碑，目识群羊、 啊， 这个是列国的典故。 哦，不知道， 不知道。 您给大伙介绍一下。 那得给你说说了。 好好好， 这是列国的时候， 哦、 苏秦苏季子 听说过 走马观碑。 嗯，讲一讲。 骑着一匹马， 哎， 马跑起来，道旁有桶碑、 嗯， 马跑过去，碑文背下来了，那是学问。走马观碑，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那得大学问。 你看见了？ 没有。 你见过？ 没有。 你认识苏秦？你是苏秦的小舅子？ 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走马观碑吗？ 不，这里有历史的记载啊。 啊，耳听是虚， 哦呦， 眼见为实。 是是。 我就问您吧， 啊， 是马快 啊， 是火车快？ 当然火车快啊。 我 啊， 坐火车观碑。 嚯， 这还有坐有不坐？ 什么车坐？ 慢车不坐，坐快车。 快车， 北京到天津新提速的，300多公里最高时速， 地字头， 半个小时到天津了。 没错啊， 快不快？ 快啊， 就坐它呀。 哦，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 啊， 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 啊， 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碑文写的是 廊坊。 哎 呀，颜体字， 您倒没看成防狼。 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看狼，防狼。 就这站牌子一过，您这叫走马观碑啊？ 你那意思呢？ 那真得有碑文，写着诗词， 那是独眼神儿 啊。 那是谁眼快谁脑子快，不赌这个， 这赌看学问。 我就说看学问，读的书。 哦， 你毛主席说过知道吗？ 说 毛主席说研究啊这两个字 啊 要广而深。 是啊， 对不对？ 没错， 你光面儿多不成， 是 你还得有一定的深度， 一定要深入进去。 你得思考。 没错。 您在看书上怎么样？ 我也略微爱好。 您爱看什么书？ 我看的不多 啊， 比您差远了。 您谈一谈。 我看的也就是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是眼前的 一套一套的啊。这三国您怎么样？ 反正略微读一读，略微读一读啊。 看过几遍？ 变数我记不起来了 啊， 反正基本上我能倒背了。 怎么 倒背？ 三国这不说，您能倒着背 啊？反正有的时候也背不完整，有时候我也默写个一遍两遍的，反正有的时候也写不全，有时候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哦，三国演义您能默写 啊？反正他们都说我是一肚子三国，我自个儿不敢这么说。 不懂不理解不得懂 啊。 刚才您说默写是您看的倍数多 啊， 烂熟于心， 对， 倒背如流。 哎， 后面这句他们说您什么？ 他们都说我是一肚子三国。 这句话怎么讲？ 三国里边的事儿您问我，没有不知道的，这肚子里没别的。 太好了， 全是三国。 太好了。 嗯， 您要说您一肚子三国 啊， 我正找这人呢。 哦，你？ 我最爱研究三国。 你爱好这部书？ 那么要是在三国这部书当中 啊， 我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啊， 愿意在先生您的台前领教一二，不知可肯不吝赐简否啊？ 这骑着鸭子来的是怎么着？说着说又拽上了。哎，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咱们互相探讨。 好 啊， 那就好办了 啊。是， 一肚子三国哈， 这肚子里没别的。 三国里边有一个人物叫关羽。 好啊， 字云长。 哎呀呵，关老爷， 咱们就探讨这个人吧。 关夫子， 这位您觉得怎么样？ 太好了，圣人呐， 圣人 了不得呀。 有毛病吗？ 一点毛病没有。亘古一人，关夫子，关老爷太完美了。 我 们大家都尊重。 我知道，他就有缺点没有？ 没有，没有。关老爷那没有缺点。 您这个说话有点绝对。 不绝对，因为这我是通过了解看书，然后我分析，我总结出来，关老爷没毛病，绝对受人尊重。 你讲我这还挺高兴，我一听说这位王老先生，人家说嘛，一肚子三国。 是啊。 我想跟他探，你看他说出这个话来有点不负责任。 怎么不负责任？ 人嘛，哪有没有缺点的？ 哎，关老爷就没有 啊。不，话不能这么说 啊。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啊。 这人好就罢了 啊， 不能说一点缺点就没有。 哎，关老爷就没有啊？ 那当然有了。 怎么有啊？ 您要提起关圣人的缺点，占四个字。 哪四个字？ 酒色财气。 哎呦，这没有。 嗯， 关老爷酒色财气一概没有。 那不，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哎，谁说的？ 这话是老袁说的。 老袁？ 河里那袁您知道吗？ 啊，俗称就叫王八呀。 对了， 他说的。 他说的。 他怎么说的呀？ 他怎么说的 啊？ 这个关圣帝君呢 啊， 这是他死了以后，他这个走脉冲吗？ 对啊， 不是死了吗？ 是 上天 啊 封他为关帝君。 没错， 叫伏魔圣君。 是， 那么天底下关帝庙是多的。 对啊， 您就拿中国来说 啊， 甚至于全世界 啊 有华人的地方都供关二爷。 没错啊， 那这个香火一多了 啊， 他也没都到过。 哦， 他得满世界转悠。 是啊， 享受人间的香火， 巡视。 他带着关平周仓 啊，两位副将。 对，脚驾着五色的祥云。 嗯， 这正走着呢 啊， 一瞧头了 啊， 香烟缭绕。 哦， 不知道什么地方。 嗯， 他叫他儿子关平，儿啊 啊。 哎，怎么占我便宜这老头儿？你看我这紧留神慢留神，他给叼了去了。 我这叫占你便宜啊！ 您这个， 我吃亏吃大了 啊！我倒不理会儿啊，去看看去 啊！ 这头了咕嘟咕嘟冒烟 啊， 这怎么回事啊？ 是啊， 去得快回来麻利 啊！ 说这个头了是一个关帝庙。 哦 哦。关圣爷一听乐了。 嗯， 一处不到一处迷， 十处不到九不知。 您那么些个关帝庙， 嗯， 这儿我就没来过。 你看 啊，得了 啊， 即使走到这儿了 啊， 自己的家庙 那就下去享用享用吧。 是， 这才暗落云头。 嗯， 带着官兵都擦，迈步往庙里头走 啊。 刚进山门， 嗯， 就听见有人哭，哭的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哦， 关上人顺声音扭向他们一瞧， 嗯， 驼背的老袁。 哦，王八， 就那大王八， 嗯， 驮着一桶石碑， 嗯， 关上人可就迈步走到老袁的跟前儿 啊， 说老袁呢，老袁， 嗯， 你哭什么呢？ 是， 莫不成这桶石碑特意的沉重，你不堪重负了吗？ 可能。 老袁摇头，非也，非也。 哦 哦，莫不成你给关某我守庙驼碑心怀不愿吗？ 是， 然也，然也。哦、啊 啊、 嗯！关圣人一听，你给我驼碑，难道还有什么委屈吗？ 就是， 老袁一听，关二爷 啊、 嗯，人都说您忠义千秋，亘古一人，您是了不起的人物。 是。 可我给别的神仙驼背我乐意，唯独给您我心里不乐意。 为什么？ 您有毛病。 什么毛病？ 您占九色财气四个字，有四行大罪在身。 是啊， 老爷一句话错出唇不要紧，怒恼了二爷关圣帝君，手捻五柳长髯，卧蚕眉这么一挑，丹凤眼圆睁，大拇哥摁崩簧，苍啷一下宝剑出鞘。老袁，你特意的大胆了，怎么？你倒说关某我占九色财气四个字，好，你我说你我讲，今日说得清讲得明，还你一个正果；说不清讲不明，你来看，要你剑下残生。 是， 说着话，宝剑还侠一瞪眼，谁不害怕？ 对， 唯独人老袁，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啪啪啪这么一说，把关羽说住了。 哦， 温酒斩华雄。您占一个九字。 哦， 曹营当中现美女十名，您占一个骰子。上马金下马银，您占一个财字。气走麦城，您占一个气字。您说您是不是占了九色财气四个字呢？说完了话，关羽没词儿了，威脸五柳长髯乐了。 好， 老袁的老袁，你真把我给问住了，别看你是个王八， 嗯， 还是一肚子三国呀。 去你的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月波、王文林合说的相声一肚子三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同桌的你施圣杰、孙晨表演。 施圣杰、 孙晨， 分手这么多年还认识我？ 我哪能把你忘了，咱俩是老同学呀。 小时候的事儿您还记着？ 我记得清清楚楚 啊。 咱俩小学一个班，在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又胖，我老装孙子。 还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对，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小孩那就是玩儿， 玩人装的可像啊。 嗯， 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 啊， 不是，我是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 嗯， 她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你先别替小霞吹， 怎么着？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谁呀？ 大伟。 大伟。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大舌头，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咱们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啊，有这篇呢。 大伟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他怎么朗读的？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小霞管他叫冻豆， 就是他 啊！ 现在不得了了， 怎么着？ 当了大歌星了。 就他那舌头啊， 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怎么发挥的？ 我给你学学 啊！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晚唱好。 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值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还劲歌呢？ 灯光需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One two three four， 我的心在等待。 出大舌头来了吗？ 哎呀，感情这舌头唱这还正合适。 人家动豆一场下来，连劳务带小费上千块，现在买了小汽车了。 您小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 咱们小学同学长大以后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哎，咱们班那小胆儿现在干什么呢？ 小胆儿， 胆儿最小那女生 啊，一看那个同学流血吓得捂眼睛的小胆儿， 对， 当外科医生了。 当医生了， 拿着手术刀天天拉肚子， 你好嘛，出息了啊， 胆儿大了。 哎，咱们班那小喇叭呢？ 小喇叭， 这就是爱传话那女的， 说话特别快， 连骗子嘴， 就那小喇叭。 她干什么的？ 在传呼台呢。 传呼台呢？ 先生您好，先生传几号，先生请留言，先生留全名，先生请挂机，在那儿传话呢。 好啊，他干这个倒合适， 这是他的强项， 是不是啊？嗯，哎，咱们班那小数点干什么呢？ 小数点， 小数点 就是小的时候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 啊， 一考试就不及格，自己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那小数点。 他干什么呢？ 在统计局当局长呢。 他上统计局当局长了。 现在小数点跟小时候截然俩人，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统计的数字特别精确，在当地被评为十佳公仆。 哎呦，这变化可太大了。 嗯， 哎，小霞干什么呢？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我想知道。 哎，小霞旁边的同学忘没忘？ 不记着。 你怎么把他忘了？二， 二，啊，老跟在别人后面踢踢秃噜跑那个， 脏兮兮的， 长得傻乎乎的。 现在可不傻。 怎么着？ 当了董事长了。 当董事长 了，自己办了个公司，发了大财了， 是吗？ 嗯， 那我跟他找他搓一顿去。 老同学多年没见，吃顿饭没问题。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我告诉你，好找。出了市区往北走， 北 路过一片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二住的还是别墅， 气派。 哎呦，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着时候多，开着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蹲着了呢。 他进去了， 他没法不进去。 怎么回事？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他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给栽进去了。 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哎，要说抓二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谁呀？ 三儿。 三儿， 三儿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啊，那时候是二装的警察，三儿装的小偷。 对，小的时候二老抓三儿。 对呀，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了，三把二给抓起来。 这好，这俩人掉个儿了。 同学们对二都很惋惜。 哎，这回你该说说小霞了。 行，小霞旁边同学忘没忘？ 你说那是二啊？ 哎，小霞左旁边，我说右旁边那个， 我不记着。 小石头， 小石头 画画画得特别好。 哦，还给小霞画过像。 他的画在全国获过奖。 最大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就这小石头 啊， 接他妈妈的班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这照理想比差的也远了点。 小石头不这么认为。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还说这件事儿呢。 啊， 演讲的好，动作设计的有意思。 哎，怎么设计的？ 我给大家学学。 你学学。 各位领导。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谢谢大家。 他怎么一样呢？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啊， 而现在我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我的演讲完了。 理想的境界在现实中得到升华了。 同学们对小石头都很敬佩。 哎，介绍了这么多老同学，这回你得介绍介绍小霞了。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哦，你对小霞不了解。 我儿子跟她挺熟。 这小霞是 我孩子他妈， 嫁给他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施正杰、孙晨表演的相声《同桌的你》。上半段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听相声。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

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欠佳，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全市有降雨天气，空气质量将彻底改善，持续多日的雾霾天气结束，同时气温骤降，需要调整穿着。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三级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南风影响，气温较高，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29度到1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天空多云，光照不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解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前两天呢，我们听的是今年我们录制的剧场实况，一月份我们在几个剧场录制的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专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前两年录制的一个实况录音，这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录制了一段董建春李丁的作品，我们请出当天的现场主持人张腾岳周宇。 这前台也热闹，我们的后台也热闹，刚才后台都吵起来，吵什么呢刚才说。 哦，你是说这个哈、这个从西边的科技会堂有两个科学家、非要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第四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作品展演的第二场。 捣乱吗？科学家能说相声？科学家都那样的。对， 是，我记得小时候这个班里的学霸也是特别严谨认真，而且他们的没有什么幽默感、 对对，挺傻的。对， 你我怎么敢这么说？ 这还是俩教授，说是俩教授，董建春教授跟李丁教授，完了说是什么来做什么报告，是怎么着？这 报告逗吗？ 他们说特别逗，反正光这名字我都背了好几遍。 我特别想听听什么报告。 他们这个说要做一个严谨的科学报告，叫量子力学及广义相对论在相声创作表演当中的指导和运用。 哎呀妈呀，我特别想知道这个论文的导师是谁。 来来，咱们掌声请两位教授。 有请。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演出。 哎，您看啊，我们这段呢是一个新相声， 是是是， 这个相声的名字叫做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 我没上过学，你别骗我啊。 怎么了？ 咱这是相声名字吗？ 年轻人就得说新相声。 那这也太新了吧。 不光这名字得新 啊， 今天这段相声 啊 还得有底薪。有了底薪之后啊， 就可以提成了。 什么叫提成啊？ 什么叫底薪呢？ 底薪是相声的结尾，一定要创新。 结尾怎么创新啊？ 一般相声怎么结束啊？ 一般相声都是就捧个演员说最后一句吗？ 说什么？ 就这个呀？没听说过。我呀，去你的吧。一般都捧个演员。 我告诉你今天这段相声 什么 结尾最后一句必须咱俩人一起说祝现场全体观众笑口常开。不是，等，你咋走了？ 我怕你咬我。 我怎么了？ 你见哪段相声最后一句是笑口常开呀？啊，你爸爸一死，我就是你爸爸，笑口常开。 不是 怎么那么心大呀？狗爪子进皮套里边蹬也蹬不出来，就是屋里铃铛响，你妈妈说话，立丁啊，开门去吧，你爸爸回来了，笑口常开。我给我爸一 surprise 是吗？ 我没说笑口常开， 你不就说这个吗？ 我说的是祝现场全体观众笑口常开。 还不如刚才那个呢， 这怎么了？ 这拖拖拉拉这么一大堆、狗爪子进皮套里边蹬也蹬不出来，屋里铃铛响，你妈妈说话，李丁啊，开门去吧，你爸爸回来了，祝现场全体观众笑口常开。我爸都爬着回来了，我还祝大家笑口常开。 不是你急什么呀？ 你废话能不急吗？ 我就不明白了，这不是糟你东西、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疑问。今天大伙儿这么热情、对不对？这么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咱们作为演员送出美好的祝愿，这不行吗？就今天这段相声结尾最后一句、咱俩人一起祝现场全体观众笑口常开，这不行吗？ 行，反正过了今天也指不定跟谁搭档呢。 当然了啊，刚才我说的这些啊，它还不算什么。 我这还不算什么呢？ 在我取得这些成就之后啊， 你取得毛成就了？ 我还没有满足， 根本都不理我。 我就开始啊思考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 你有病吧？ 就是啊，怎样才能让相声有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就是把你弄死，远离董建春。 通过两个月的思考，我找到了答案。 我真的不理我呀、 凭借的就是我高人的智商。 这个节目跟我还有关系吗？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我理我了，我天，我受宠若惊。我对你意见大了。 我可是智商大于175，智慧美貌并存，思维活跃，逻辑紧密，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醒的小零后，你是无法理解我的。你这个战斗力之舞的渣！ 你喘口气别憋死啊！ 你别跟我抬杠！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要在这个舞台上首次发表我的研究成果。 大家都退票去吧！这钱我免砸了。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 我是 hold 不住他了。 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所构造的多维空间理论与相声之间的关系。 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啊，我现在拖住他。 通过研究我发现啊，这个相声它是不能在四维空间下表演的。 凭什么不能在四 维空间？我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不行啊。 讲他干嘛呀？ 想听吗？ 不想听。 我一猜你就想听。 我一猜你就想讲。 既然你这么想听的话，大伙儿都这么想听，我给大伙儿好好的讲一讲。 没人想听。 都想听。 谁想听？ 都想听啊！ 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全搭理我了。 你尴尬吗，建春？ 不是， 反正我习惯了。 什么叫你习惯了？大伙儿有这个欲望，有一个求知欲。那么既然大伙儿都想知道呢，我就好好给大伙儿讲一讲，什么叫做一维空间。什么是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什么是五维空间？什么是 QQ 空间？ 没有 QQ 空间。 我就知道 QQ 空间。 你看你不知道吧、那我给你讲一讲、 你说说吧。 一维空间是由点、移动组成的一条线。二维空间是由线、移动组成的一个面。三维空间是由面、移动 组成的一个面条。 什么叫面条啊？ 饿了没管 饭。不是、三维空间是由面移动组成的一个体，明白吗？ 几维空间我不知道啊、您这帕金森是越来越严重了，我这。 那么四维空间 啊， 四维空间是什么？ 什么呀？ 是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一条时间轴。这条时间轴很关键啊！ 不，咱们不就是四维空间吗？ 哎呀，不是，哎呀，没文化真可怕！ 我天，我都把你猝死在台上，建春去。 我对你的无知感到很羞愧， 那你别拿我的无知惩罚你自己啊！ 不是那意思， 对自己这么狠呢？怎么？ 你这个人没有物理常识呢？ 啊！ 我建议你啊，赶紧回家，你先回家， 我干嘛？ 你拜读一下霍霍的时间简史，然后你再 谁的？谁的？谁的？我的霍霍，你就别时间简史了，就霍金的时间简史， 你有吗？ 我们说相声，家里边我们都是什么传统相声大全，我们哪有时间简史啊？你有时间简史吗？ 我当然有时间简史了。 我们都没有。 啊？ 我们爱干净，我们。 什么意思？ 你生活怎么那么贫乏呀？啊，这么一大人在这儿跑，有时间简史，每天跟这儿。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听，你别演，你先别演。你没有时间简史，你怎么进步啊？ 我就不信哪单位领导是靠着有时间简史上去的。 人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 什么呀？ 三维空间 时间没有时间轴，咱们所在的空间时间只可进不可退，四维空间的时间可进可退，所以咱们算是三维半不到四维，明白吗？ 那四维就能改变历史，咱们改变不了。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如果强行改变历史则会出现另一个平行空间。 那也能在四维空间说相声？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四维空间不能说相声。 霍金管的也太多了吧，还管我们能不能在哪儿说相声？我北京曲协的啊，李金斗领导都不管我在哪儿说相声，霍金管我在哪儿说相声？ 你看你这人抬杠是不是？ 啊， 那你要抬杠的话，咱俩跟这儿啊演一回这四维空间的相声。 演吧，我奉陪到底。 您各位是先鼓掌后欣赏， 不瞎扯呢。 今天这段口吐莲花呀， 你再等， 说的是 也不行不行， 怎么了？ 凭什么四维空间就口吐莲花呀？ 口吐莲花你听过吗？ 我听过呀。 对，我 这就打捧哏脑袋，这个这么残忍的相声凭什么呀？ 不是残忍，这段我熟，就得演，这演不演？不演走啊？ 演，别走别走别走，就口吐莲花了。我配合你，我今天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我戳穿你。来口吐莲花， 口吐莲花、 哎、 说的是我咕咚咕咚喝下一杯水、 嗯、 然后一运丹田气， 嗯， 吐出一个水晶球， 传统节目， 这水晶球绕场三周、 嗯、 打开了一朵莲花、嗯、上来站一小人给您说相声。 哎呦，这么有意思呢， 就来这个 场的状态怎么样、嗯、这么有意思呢。 首先啊，口吐莲花、 嗯、 它需要一面锣。 哪给你找锣去、啊、 拿你脑袋当锣呀、啊、 我脑袋肉的。 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啊、 我脑袋肉的。 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啊、接下来呢，拿你脑袋 电门上了。你干嘛呀、啊、你脑袋当锣接下来，脑当锣接下来，后边词儿呢？ 你不明白吗？ 往后说呀。 不是往后说、 啊、 咱们现在演的是四维空间的相声、啊、口吐莲花这段相声、 啊、 它的既定情节就是拿你的脑袋当锣，你要不当，我就只能重复我之前的语言和动作，直到你做对了为止。 简单， 明白？ 明白了。 拿你脑袋当锣呀。 好吧， 接下来呢，我需要一个罗锤。 这是什么男的？这个 哪位带着开山斧呢？ 先等，别等，不行，回来。 哪位带着开山？ 你先别走，别走。 哪位带着开山？ 不，好，既定情节就拿开山斧把我劈死是吗？就 不是吗？ 不是， 那是 既定情节拿扇子当罗锤。 对，好， 哎， 还有， 嗯， 口吐莲花需要一杯水， 我给你拿去。 好吧，弱智，好吧，弱智，好吧，弱智，好吧。弱智，好吧， 这就是又重复上了是吗？ 弱智，好吧， 那我该干嘛呀？ 弱智，好吧，弱智， 哎呀， 好吧，弱智， 我给你拿水去， 好吧，弱智，看见没有？给他绊倒了，还得乖乖给我拿水去，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对不对？今天好不容易来了啊，咱们纱窗擦屁股。露一手， 什么俏皮话啊？这 矿泉水 啊，对对，刚倒的嘛， 有点甜。 这是那个特殊的牌子，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那贫呢？ 你干嘛推我？ 我没推你啊。 矿泉水有点甜，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那贫呢？ 你干嘛推我？ 我没推你好吗？ 矿泉水喝不动了，有点甜、 啊、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那么贫呢？ 你干嘛推我？ 我是在救你。 咱们正式开始 啊， 一请天地动， 哐哐、哎、有这节目、 哎、 没问题。 你干嘛躲开啊？ 大哥， 一请天地动， 哐哐。 哎，你干嘛躲开啊？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啊、 就是我还必须得躲开是吗？ 哎，你干嘛躲开、 啊、我也不知道干嘛要躲开呀、 啊。你这会儿得通通， 我还不知道通通。 二请鬼神经， 通通。 三请王老道， 通通。 四请孙伯龄， 通。 哎，不是，各位先别鼓掌呢，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一会儿演完再鼓。你看看他们呀。 我看谁呢？我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啊、一请天地动。 就是到四请的时候、 哎、 得麻烦您鼓一下掌。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我也不知道干嘛要躲开啊。 你这会儿得哐哐， 完了哐哐。 二请鬼神经， 哐哐。 三请王老大， 哐哐。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 两个没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你看看他们呀、啊， 干得漂亮！ 抬头观看， 哐哐， 众神来到， 哐哐， 众神来到啊，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董大法师，您倒是喷！ 众现场全体观众笑口常开， 这算什么呀？这是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哎、呀？一请天地动。 我、哎、我忘了笑口常开 了。你干嘛躲开呀？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我也不知道干嘛要躲开呀、啊。 你这会儿得哐哐。 我是不哐哐。 二请鬼神经， 哐哐。 三请王老道， 哐哐。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了，各位，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 谢谢大家。 看了他们呀？ 我看的挺好的。 抬头观看， 哐哐， 众神来到， 哐哐， 众神来到吗？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笑口常开，笑口常开，笑口常开。 口吐莲花需要一杯水，好吧？弱智， 怎么从这儿来了？怎么？ 弱智， 哎呦，我的妈！我先缓缓吧。 弱智，好吧。 我算算，我看看。 弱智，好吧。 我得先被绊倒。 弱智，好吧。 然后我推他，然后我躲开。 弱智，好吧。 然后是大家鼓个掌，然后是笑口常开，一共是五步。 弱智，好吧。 一次过，一二三，加油！喊。 弱智，好吧。弱智，好吧。弱智， 我给你拿水去。 好吧。弱智。看，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找到科学带来的快乐感了，太好了！ 来来，别管，快！ 矿泉水，有点甜。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怎么那么贫呢？ 你干嘛推我？ 我推的就是你，打我，打快，打快，打快，打我，打我，打我，快点，快点！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哎，躲开了，就是躲开了，快打，快点，别废话了！ 你这会儿得哐哐， 还不知道哐哐？ 二请鬼神经， 哐哐； 三请王老道， 哐哐；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了，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呀， 多可爱的观众！ 抬头观看， 哐哐， 众神来到， 哐哐， 众神来到吗？ 错！董大法师，您倒是， 祝现场全体观众 笑口常开。哈哈哈哈哈！痛快。 对，这就是四维空间的相声。 我跟你说，没什么难的， 明白了吗？ 照这意思，五维空间相声一样能说， 五维的也能说， 那当然能说了。 五维空间是什么呀？五维空间是在四维空间的基础上，一下子出现很多四维空间，也就是说，有好多董建春跟你一起说相声。 什么叫一起说相声？我这是什么？ 祝现场全体观众笑口常开！ 这不会让你赔钱吧？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董教授和李教授继续为大家做学术报告。 他们要表演的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量子力学及广义相对论的相声创作表演当中的指导和运用》。 怎么从头来了？怎么？不，哎，我有时间简史了，还不行吗？ 董建春、李丁的这段作品呢，要是看现场的演出，那是非常过瘾的。有些桥段呢，我们靠听啊，还不能完全感受到。不过通过他们的语言呢，也展示出来青年相声演员在相声创作方面充满了想法，充满了新意。听完了这段，我们听听老先生表演的作品吧。我们请您欣赏苏文茂先生表演的笑话《含梨片》。 这个我这段叫单口相声，跟他们这就不挨着了，两个人的、一个人的、三个人的相声都有，一个人的比较困难一些，因为一个人往这一站呢，只能是跟观众讲，因为我旁边没有人，不能交流，所以俩人呢站这就可以说了：“哟，您贵姓？”“ 我姓苏。”“啊， 哦，您在哪儿住？”“我在。”河西区。哦，我怎么不认识您了？ 哈，咱们二位少见。 你看两个人就好说了，你想我一个人就比较难说。我一个人站这儿，那我只有自己问自己啊。这个，我贵姓啊？ 我姓苏，我在哪儿住啊？我在河西区。我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吃饱了撑的，我说。您说这自己要不认识自己了，那还活什么劲儿啊？我给大家呢说一个吃梨片，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事儿，实际上也不是相声，也不是笑话，就是我自己给大家介绍介绍。有一个长时间我没有演出，原因呢就是我嗓子坏了。一个演员要是嗓子坏了的话，那是特别苦恼，没法演出了，吃药打针全不管事儿。哎，最后啊，我想起一个办法了。我听人讲，过去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是我们曲艺界的老前辈，他有一个维护嗓子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睡觉之前呢，嘴里含个梨片睡，第二天早起来一看，这梨片全是黑棕色，也就是说它起码是润喉散热，能够拢肺，有好处。我一想我试试这办法，我就买了点梨，炫了皮儿，切个梨片含在嘴里头，我就睡了。这一觉呢，我睡了很有一个来小时吧，醒了以后呢，我发现我嘴里这梨片怎么没了呢？哪儿去了呢？在枕头上边、枕头下边全找了，没有。我老伴儿也帮我找，还挺着急。哦，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夫人，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这梨片哪儿去了。那位说哪儿去了？我睡觉有个毛病，爱咬牙。可能我一咬牙把梨片嚼碎了咽了，这完全可能。我一想这怎么办呢？人家刘宝全先生可以拿这个保护嗓子，我这不行啊，我咬牙搁嘴里它没了，这怎么办？哎，我又想出个办法来，给我老伴儿一个任务。我说夫人，你今天别睡觉，给我支个夜班啊，我含个梨片呢睡觉，你一发现我咬牙，你赶快的给我切个梨片给我续到嘴里头，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行吧？我这老伴儿高声答应，保证完成任务。因为我相信他，我这老伴儿是天津第二医院退休的老护士，人家是专门搞这个，这个人手里手到擒来。他是护士，不过他是个儿科护士。我一想儿科护士更好，怎么的他更有耐心呢？我比小孩好护理，起码来讲我不爱哭啊，对不对？这时候我含个梨片放心大胆的就睡觉，这一觉睡得天全快亮，您算那五轨电车全出来。可是我睁眼以后，嘴里还是没有梨片。再一看我老伴坐那直冲盹儿打瞌睡，当时我就急了，我说哎，醒醒醒醒，你太不负责任了，我让你给我续梨片你怎么不给我续啊？谁说没给你续啊？你一分钟咬六次牙我续得过来吗？你买的八斤梨全续没了，连一张半饼全续里头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苏文茂先生表演的小段含梨片。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点半空中笑林，尚元和您不见不散。